人来的我不光能呼吸配着电吉他， 各种颜色的皮肤，各种颜色的头发， 嘴里念着说的开始流行中国话，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，这几年换他们卷着舌头学评上巨鹿的变化， 这这平平这这平， 好聪明的中国人，好优美的中国话。 有个小孩叫小杜，上街打醋又买布，买了布打了醋，回头看见婴儿吐，放下布喝下醋，上前去追婴儿吐，飞了鹰跑了兔，撒了醋湿了布，嘴说腿嘴说嘴嘴说腿爱耍腿，嘴说嘴爱耍嘴，光弄嘴不动嘴，光弄腿不动嘴，不如不讲嘴了嘴，到底是那嘴说腿还是嘴说腿？ 全世界 刘笑张帆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 没有什么我舍不得。